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宁鼎，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博长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2 AM 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佐。982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而且还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 一直播。 对，这个今天一直播上还是有活动的。 对，我们今天有福利送给大家哈，我们的微博之前已经写了一波了。我们今天的福利呢，就是一场期待已久的相约，就在8月24号上海大宁剧院爱夸王凯见面会。这个夏天，凯凯王王凯与你细水长流，再次邂逅。正在收听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们注意了哈，如果现在有这个凯凯王的粉丝，千万要集中精神，因为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会送出两张爱夸王凯见面会的门票。 对， 而且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提出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应该都是跟这个见面会有关的问题。那在我们一直播的直播画面中留言出问题的答案，或者在我们现在这个直播的这一条微博下面留言出两个问题的答案，注意是两个 两个 都要回答出来，对，就有机会获得爱夸王凯见面会的门票。所以一定要竖起你们的耳朵仔细听节目，问题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对，这个在这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里边，不一定什么时候我们俩这心情好就说两个问题 啊， 大家一定要仔细认真的收听。如果喜欢王凯的朋友们啊，一定要仔细收听我们节目啦。 对，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榜单呢，很简单，我们今天给大家汇聚的是 五首一个字的歌。之前我们有做过这个奇葩歌名的榜单，我记得当时在那期节目里面有一个五十几个字的歌名登榜首，记得吗？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当时我还上百度搜了一下最长的那个歌名。 对，那首歌应该是姚十三的那首歌。 姚十 三 的那个， 对 对对，我最喜欢姚十三了。 对，那我们今天呢就比较简单了，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一个字的歌的榜单，一起来看一下。 本期酒吧回力榜，那些简简单单一个字的歌，第五名陈粒，光 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你的一寸一寸填满欲望，城市啊有点脏，路人行色匆忙，孤单脆弱不安都是平常，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里，开始无望等待，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里，开始无望等待。 第四名那英，默 看出众生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 三名李荣浩，为爱 吗？记忆的烟霞，散落在风中的一蒸发，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不是我的。 第一名张国荣，我 拿着我心告诉世界何为勇敢，我是什么，在十个当中只得一个，葡萄园里响起水仙子的赞歌，这么多，我也会喜欢这个梦。 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五首歌曲、歌曲名都非常的简单，全部都是 都是一个字的榜单啊。这个今天呢我们也是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如果大家刚刚没有听清楚的话呢，我在这儿再跟大家仔仔细细的再说一遍，这个这回一定要认真听清楚了、啊、 对，说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 对，这个如果有凯凯王凯的粉丝呢，一定要集中精神，因为我们今天会在节目里边送出两张爱夸王凯见面会的门票。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提出两个问题，是两个问题啊。 对， 当这两个问题提出来之后呢，在我们的易直播直播画面中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 微博下面 留言，这两个问题答案一定是这两个问题答案，不是任何其中一条的答案、啊、 对，两个问题答案 就有机会获得爱夸王凯见面会的门票。所以一定要竖起你们的耳朵仔细听节目，问题随时都有可能被问出来啊。 没错，刚才在我们的易直播平台上面基本上已经被这个王凯的粉丝刷屏了哈、谢谢大家送的礼物，凯一动不眠送了10个心，和 KKW 一起温暖踏实走下去送了1个心，还有所有给我们送礼物的小伙伴们，谢谢你们， 谢谢， 真的一看就是王凯粉丝，因为我也是王凯的粉丝。 对，其实大家都是王凯的粉丝，我也是王凯的粉丝嘛， 对吧？ 因为王凯真的长得非常的帅。 对。 那先不说王凯这边，我们先说回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给大家准备的这些歌名呢，非常的简单，都是一个字。但是刚才通过我们的榜单，大家应该也都听到了，歌名虽然简单，但是歌曲 并 不 简 单， 而且他想表达的意思，而且还很多很多的情感都包含在这一个字里面。 没错、那首先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五名，一起来听一下来自陈粒女神的光、一起来听一下。 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你的一寸一寸填满欲望，城市啊有点脏，路人行色匆忙，孤单脆弱不安都是平常。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里，开始无望等待。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里，开始无望等待。快乐缺点勇气，浪漫缺点失意，沉默一句一句都是谜题，都清醒都独立，妄想都没痕迹，深不肯慢慢窒息。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里，开始无望等待。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里，开始无望等待。 刚刚大家听到的一首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女神陈粒的光。 对、没错，排在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五名。说一下上榜理由，光这首歌呢，歌名清新简单，加上陈粒如银珠般跳跃的唱法，像是表白也像是表白被拒的感觉，好悲惨的故事啊。 就是大人生要经历大起大落嘛。 对对对对对，光呢是一个人生活在冷漠城市里的一点点信仰，是一个凡人对花花世界的奢侈欲望，是一个小角色无望又无奈的哑声咆哮。你有没有发现陈粒的他的每一首歌歌名都起得非常的用心，而且非常与众不同。 对， 比如说什么 小半 小半还好，虽然就是就可能大家听这个歌名就不知道你这个歌到底要写的是 什么， 比如说什么奇妙能力歌啊，我之前听过一首歌叫正去果上果，也是成立， 正去果上果 也是陈立的，正去果上果非常奇怪，但是其实也是通过他给每一首歌的这个命名也是能够看到这个陈绿他与众不同的一个音乐态度、 嗯、对，而且我记得在看他现场的时候、嗯、在看他 live 的时候，整个你会被陈绿的那种演唱的方式感染到，就是真的就是其他演员歌星在台上唱歌的时候都是那种一本正经的在表达他自己的情绪、嗯、虽然情绪都很到位，但是你看陈绿在台上唱歌的时候就是那种就是飘起来了那种感觉， 对，就是感觉那种自带飘逸效果的， 对， 而且陈绿每次唱歌的时候，他经常会在现场唱着唱着就眼角泛红、 嗯、 他真的是投入到这个歌曲里面去了， 对对对， 而且很多的这个粉丝都会在现场在底下大叫这个老公啊，大叫女神啊，甚至有叫他男神的， 嗯 可以说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一个女歌手、嗯、 对， 那说完了这首陈立的光，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 第四名， 也是一个女歌手的一首歌，但是这个女歌手其实是要比陈立资深了很多的一个女歌手， 这个我觉得他们俩的时间跨度稍微有一点长 、嗯、但是她现在依然活跃在乐坛上面， 对对对对对， 而且是非常的火，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 第四名， 来自那英娜姐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墨，一起来听一下。 的雨，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过虔诚发布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周而复始，结局还是失去你。 衔接不错哎， 是不是？ 大家刚刚听到的呢，对，就是来自于今天榜单的第四名，一首来自于那英娜姐的《默》。嗯，这个上榜理由呢，作为电影《何以笙箫默》的主题曲，听者随着这首歌深深的走入主人公波折的爱情故事里。这首歌的旋律简单干净，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入味和走心。 对， 主唱部分呢低吟浅唱，富有磁性的嗓音是一种极具粘性的，将听者的情绪牢牢粘在作品的意境当中。 粘性，你说的怎么那么恶心啊？ 那么粘。 那其实娜姐的这首歌，你有没有发现她的这个歌曲的副歌部分其实并没有用那种一般歌曲会采用那种方式那种递进的感觉来进行升华， 对， 反而是进行了一定的留白，而且她的尾音还有一种非常悠扬的韵味，听起来让整个作品充满了非常强的空间纵深感和回味。 对， 那其实娜英呢应该算是乐坛上的一名老将了， 老将真的是老将，但也算是乐坛常青树了。 对对对，没错。其实之前很少会去听一些那英的歌啊，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年纪的关系，可能听的时候都是会在小的时候听的。 对，只是有那么一点点童年的记忆在里面。当你再听到这个节奏的时候，才发现，哎，这是那英唱的。 对，这是那英唱的。但这首歌其实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不是在那英的这一版，不是听的这一版，是我在一个民谣小酒吧里面。他唱了这首歌，就你跟民谣吧，你为什么会唱这首歌呢？很奇怪。但是那个人他就把这首歌唱得非常的好听，后来我就说我想去搜一下这首歌，结果发现居然是娜姐唱的，从此就对他转了一点小粉，有没有？ 从此路转小粉是吗？ 对对，没错。而且这个《默》这首歌的这个 MV 啊也非常的有趣，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通过我们的榜单视频看到，这个歌的 MV 是全程都是娜英和黄晓明两个人来主演。 对， 然后黄晓明他一直在比那个手语，用手语去将歌词去比划出来。而且黄晓明的这个肌肉 The muscle man， 对，昨天解释的时候讲了好久哈，当然没有王凯帅，对不对？ 那当然了，对吧？ 对，因为我们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今天有好多好多王凯的粉丝哈，刚才还有粉丝说选我，如果想要拿到我们的票的话呢，就要注意听我们的这个问题，答对了的话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赠出的这个爱夸王凯见面会的票。 对， 那我们的问题什么时候出来呢？ 等我念完这个微博上的留言，我就接下来公布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啊， 大家 仔细听好啊，这个我看到微博上说。 怎么了？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没有，我看到 表白是吗？ 没有，我看到今天微博上这个咱们的活力982的官微上有好多人都是王凯的粉丝。你像这个赵医生的小跟班，评论说这个手指尖都是冰凉的，是我太紧张了嘛。然后下面 对 什么鬼？ 没了，你没看过吗？欢乐颂曲筱绡一直都管这个赵医生叫嗲炸。但我学的不是特别像， 原来你是这样，原来你是这个样子的思农。 对啊，原来有这样的思农。 对，然后这个凯凯王小狮子 KK 藏獒回复了这个赵医生，他说我紧张都不会写字了， 没错。 然后两个人就 别紧张啊， 两个人就进行起了无缝的互动，就是说手指尖冰凉，脑子犯懵，心跳加速。 这位同学，请你淡定一点吧，淡定一点。 淡定啊，这个还有说，在问我们会问什么问题呢？好紧张。还有说咱们直播间好炫酷的节目，好听，好喜欢。哎，其实有很多人就是，第一次，可能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 对，没错。那你要不要再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节目？ 对，先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节目，然后再给大家提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啊。 对， 这个我们呢是北京人民广播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为您每天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982活力榜。 没错，那我们这个评论里面有我们的老朋友快乐的宇航哈，他说思农仙女大佐小哥下午好。 Hello 宇航，下午好。那我们马上就要来进入大家非常期待的环节，我们要提问题了。凯凯王的粉丝们竖起耳朵听好哈，大佐来提一下今天的第一道问题。 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其实对于王凯的粉丝来说呢非常的简单， 太简单了。 对，这是简单的，有点 对 太简单了。 他刚才还问我你为什么要选这么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 发给大家呀。 这个问题我感觉基本上如果你要是王凯的粉丝的话一定会知道这个问题的。 对，肯定会知道的 啊。听好了，这个问题就是王凯的生日是哪一天。 没错， 回答要精确到年月日。给大家一个提示啊，王凯马上就要过生日了，大家这个感受一下现在是几月份。我就不告诉大家了啊，这个问题实在是太简单了。然后您要先编辑好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不要着急，因为要回答对两个问题才有机会拿到门票。再说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当第二个问题提出来之后，在我们的一直播直播画面中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直播就是这条微博下面给我们留言，说出这两条问题的答案，就有机会获得爱夸王凯见面会的门票。所以一定要继续竖起你们的耳朵，在下半场的时间内我们也会不定时的择机来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要回答对两个问题才有机会获得爱夸王凯见面会的门票。 哇，我们现在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已经被凯凯王的生日刷爆了哈， 炸了是吗？ 对，大家回的都非常的对，但是呢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一定要把两个问题都回答出来，我们第二个问题还没有说， 还没有公布出来啊， 才会说。还有就是看有的人只写出了这个日期和月份，并没有写年份。我们第一个问题是要精确到 年月日， 对，所以不要着急。 对，而且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如果要是想获得王凯见面会的门票呢，一定要回答对两个问题，单单回答对一个问题是不行的啊。 对，没错。哎呀，这么多凯凯王的粉丝，我要不要也申一个小号去抢一下？这真的可惜他在上海，不然我真的是想去一下。 真的是，他要是在北京的话我现在就去了。 你干嘛，你不主持了是吧？ 不是，那个拎着麦去现场直播。 对对对，没错。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点28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那马上我们就要见一小段的片花过后我们再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的982活力榜，我是大佐， 我是思农。 这个刚刚上半场的节目，我发现大家的这个热情实在是太火爆了，把我这手机弄得都烫手了，我跟你讲啊。 对，没错。 这个接下来呢，一场期待已久的相约就在8月24号上海大宁剧院爱夸王凯见面会。这个夏天，凯凯王王凯与你细水长流，再次邂逅。今天我们会在节目中呢送出2张爱夸王凯见面会的门票。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提出两个问题。刚刚在上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个问题。 对， 接下来呢，这个第二个问题提出来之后，在我们的这个一直播的那不是一直播， 不是一直播的留言画面哦， 微博就是活力982的那条微博。 在微博下面留言、因为刚刚我们发现在这个一直播平台当中留言刷的有点太快了， 对， 为了保险起见呢，大家都去我们这一条直播的微博下面去留言。重复一遍，我们的微博名字叫 活力982。 对，那也是给大家再重说一遍，第一个问题是王凯的生日是哪一天， 要 确到年月日。 对， 我们两个刚大佐还说今天为什么突然多了这么多的粉丝呢，还说要安利一下自己的微博。 对，这个我因为有好多人都是第一次听到咱们的节目嘛。 对， 一旦看到咱们节目之后，肯定一下子就会爱上这档节目的。毕竟我们有这么炫酷的直播间，这么厉害的主持人， 还有这么美的主持人和这么帅，好吧，算吧。啊，今天有王凯的照片在，你居然还好意思说自己帅。 不帅，王凯最帅。 对， 赵医生最厉害。 对，点赞。 行了，您哥。 不行了。 接下来盘点咱们今天继续的榜单。今天的榜单呢是这个一个字的歌名，一个字的歌。 一个字的歌。那我们下面一首呢，就是听到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三名，其实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来自李荣浩的 对，其实这是一首歌啊，来自李荣浩的一起来听。 发现你的冷淡，云层却又不为谁 怎么样？一首来自李荣浩的 这什么歌名？ 刚才我们这个 大家要不认真听，以为咱们俩犯神经病了呢。 对，但是说实话，这首歌还是非常好听的。 哎，真的特别，我感觉它这个节奏，而且加上它里面的一些歌词，确实就挺出乎我意外的。 而且很不李荣浩了，有没有？ 对， 那说一下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第三位这首来自李荣浩的《嗯》，上榜理由是这个字是我们日常经常用的一个语气词哈，好像现在很多人在吵架啊，或者对一些不太想理的人都会说这个，呵呵，对，会说这样的词。 不是说那个之前在微博上有一篇文章说这个直男爱回答的三个回答嘛？第一个是然后第二个是第三个是666666。 对，哎，吴亦凡最近不是也出了一个字的歌吗？昨天我们还在节目里面分享了这首歌呢。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哈。 对， 那这样一个常用的语气词呢，却被李荣浩在音乐用在音乐上面大大的玩了一把，而且李荣浩在这首歌曲当中退到了这个器乐的后面，每一个音乐细节都把叛逆二字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而且这个吉他、摇滚还有这个复古等等都是李荣浩的音乐利器。 对， 而且在视觉方面打破了李荣浩往常的那种 黑白 的色调。 色 对，他的这个 MV 也是用了非常彩色的那种色系去表达的。 对，而且整个歌曲的这个 blues 味道是非常重的，这个带有很强烈的 blues 味儿，还有这个带着点儿这叫什么的影子 trap 的影子 啊，带着点 trap 的影子节拍器都在这个歌曲当中把这个即将喷薄而出的情绪加重渲染，抢在了人声之前。 对，这首歌呢这首歌呢，其实我为什么说它非常的不李荣浩，因为大家都知道李荣浩平时在往常出的一些歌都是比如说跟这个爱情有关系啊，或者跟一些个人想法有关系，比如说像李白啊、老街等等这类的。但是这首非常的厉害，他是把青春期的这个叛逆写在了里面。 对， 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听的一首歌，而且这个歌曲的 MV 这个一定要强烈的安利给大家一下。 对， 这个大家刚刚可能只是听到了我们这首来自李荣浩的然后这个歌曲的 MV 呢，这个李荣浩先是站在一群的少男 少 女当中， 对， 然后这个呢喃的前奏呢，把场景拉入到了一片混乱的高中教室当中，学生们为了发泄升学考试的压力，将这个考卷啊、课本啊什么的都 扔向天空， 对，就这样扔出去了。 对。 然后 其实也是非常很多人羡慕的一个生活态度哈。 对， 我们18岁的时候好像都有这么一点小叛逆，在高考结束之后也是有的撕书啊。 我记得之前高考那段时间，咱们节目里边我还跟大家说了我之前高考那个事儿， 撕书的那个 撕书让教导主任发现了吗？ 对对对，非常的悲惨的一个事儿。 对。 那说完了李荣浩的这首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 第二名。 那也是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哈，我们的第二个问题马上也要公布了。 对， 那是什么呢？大家先听歌，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公布第二个问题。那就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二名，来自莫文蔚的爱，一起来听一下。 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烟霞，散落在风中的一整发，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结果的话，为 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会过去，有种真爱就是我的，假如我不曾爱你，我不会失去自己，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因为你总会提醒尽管我得到世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最后又有谁到达？ 一首来自莫文蔚的《爱》。刚才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小小的卡了一下哈， 因为这个喜欢王凯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对， 然后就导致这个机器发热，一发热然后它就不转了， 没错，但是我们现在直播平台已经 及时补救过来 恢复了，如果现在能够顺利看到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们，打一个一，在屏幕上打一个一哈，让我们知道你们能够顺利的看到我们， 对，这个刚刚大家听到的呢是我们今天榜单的第二位，来自莫文蔚的爱， 对， 这个上榜理由呢，一个简简单单的爱字包含了世间所有的情感，而且这首歌的开头非常的安静细腻，清婉的吟唱诉说了一个缠绵的爱情故事。 是的，没错。哎，你刚刚说你要干什么来着？ 我要干什么来着？ 对啊，你要干什么来着？ 先说歌，然后我再干点什么。 哦， 嗯， 原来你是不把这个事儿放得特别着急啊？ 对，是这样。 好，那我们先说完歌哈。 嗯。 莫文蔚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女明星，她是一个混血儿，在1970年的时候出生于香港，是在1993年的时候发行首张粤语唱片 Karen 莫文蔚进入娱乐圈，1995年的时候主演了电影大话西游获得关注，1996年也是凭借电影堕落天使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 女配 角，而且是在1997年的时候在台湾推出了首张国语唱片做自己专辑，卖出了80多万，可以说是一个这个演，不管是演还是唱都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女明星。 对，其实在香港这个那边的话，这样的人物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会有好多好多，就是一双手是查不过来的这样的人。 是的，没有错。那莫文蔚呢，她其实也是一个感情经历还 比较 丰富 的 一个女生。 对，她我记得她现在是好像是已经结婚了是吧，已经找到了，是结婚了吗还是有了一个固定的男朋友？ 好像是有了一个固定男朋友， 反正是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 对，而且之前、对，而且之前这个莫文蔚这个新闻好像还上了好长时间的一段热搜。 对，我们是不是要说一些大家比较、 大家比较期待的话了？ 对， 这个在第二首歌给大家安利完之后呢，接下来再安利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微博。 非常好玩的事情，你怎么这么烦人？ 没有。 原来你 叫 安利微博。 对，这个大家不仅仅可以在微博里面搜索“活力982”，这个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如果你喜欢哪位主播的话呢，这个一共就两位主播啊，不管你是喜欢思农还是喜欢我，可以在这个转发里边，咱们不是有一转发吗？在那个转发里边，头两个转发人的微博就是我们俩啊。 对， 这个 我们两个。 对。如果大家想之后在节目里面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或者是有什么比较新奇可这个好玩的建议的话呢，都可以私信给我们两个啊。 对，我觉得现在人家才不想知道你微博是什么呢，人家想听我们第二个问题有没有。 好，来吧，这个刚刚说完微博之后，接下来 公布咱们的第二个问题。 对，小伙伴们注意听好了哦， 听好了啊，第二个问题来了。 第二个问题要来了，听好，第二个问题是爱夸矿泉水的全拼怎么拼？ 我的天哪！ 很简单，是不是？爱夸矿泉水的全拼怎么拼？哈，给大家一个小提示，是 第一个字母是 A， 七个字母，你两个提示了， 对， 两个提示了。嗯，好了，现在我们两个问题已经全部都告诉大家了。第一个问题是王凯的生日是几月几号，然后要精确到年 月 日。第二个问题是爱夸矿泉水的英文怎么拼？大家把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发送到我们微博的下面， 下面 这个直播视频的微博下面，在下面留言就有机会获得王凯的见面 会 的 门票。这个大家喜欢王凯的人一定不要错过了啊！刚刚两条问题已经全部公布完了。 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粉丝一下就掉下去了，都出去 一下就掉下去了， 留言 出去买水去了，可能是。 对对，小伙伴们一定要加油哈。嗯，那今天说完了前四首歌，就到了我们今天的榜首，一个字歌单的榜首，也是大佐非常喜欢的一位明星。我虽然不能说像大佐一样是他的铁粉，但是我也很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敬爱的一个人。 对，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 是，那 接下来大家听 一 下， 听 一 下这首，来你介绍，对， 来自于哥哥张国荣。 对，一起来听一下。 I am what I am， 我是我，多么特别的我， 你还沉浸在哥哥这首歌曲当中，一下这个电乐就把你给拉回来了。 你总是这样子的，我已经习惯了。 对， 他在榜单 的第 一位就是来自于哥哥的这首《我》。 对。说一下上榜理由，从歌名我就可以看出这首歌表达的是歌手内心想法的一首歌曲，歌词和音乐都营造出一种超脱自我的感觉、而且这首歌的歌词可谓是寓意深强， I am what I am 对，我就是我。张国荣将这首歌曲演绎得非常的深情，而且非常的大气。大佐好像我从认识他开始，他就一直在跟我说他最喜欢的男歌手没有之一，应该就是哥哥张国荣。 对，其实也是有之一 啊，有之一的， 有之一的， 你就别插 我 台了，行不行？ 好，是这样。对，这首歌曲呢，它这个变化多端的和声效果，以及这个简洁而又色彩丰富的背景音乐，都已经加强了这个歌曲的艺术性。 对，没错。 咱们再来回顾哥哥的歌的时候，都已经不再用他的这个曲风啊、曲调啊，他一些什么其他的技巧什么方面的东西去研究他了。都已经上升到另外一个艺术的层面了。 是的，没错。那而且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有一句非常火哈，大家都用作签名等等，就是我就是我，不一样的 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不一样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其实也是代表的一种人生态度。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54，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在今天我们也是送出了这个王凯爱夸的见面会的门票。那具体是哪位小伙伴获奖了呢？请持续关注 我们的微博。 对，我们的后台人员正在紧张的统计着，包括你们今天给我们的留言的数量啊，等等等等。 对， 相信这个幸运没准就砸到了你的身上， 咣一下就砸到你身上。 对，而且一定要注意看私信。那最后这个结果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会在微博当中写出来的。 对，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关注，982活力榜，明天跟大家同一时间继续见面，而且我们明天还会送出两张 门票。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持续的关注我们节目。我们这里是为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您稍后是要收听收看到的是 挑战 新 歌 声，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